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我哋敏迪里面嘅提取物嘅主要功能有阻止皮肤痕痒、皮肤过敏、煮副手，对皮屑脱落同埋气管过敏都系有帮助嘅。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 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哎呀，今日清静啲啊，因为冇咗强强。阿强强话咧，打算咧嚟做埋佢嗰个下集，就系嗰个叫做咩啊？哎呀，叫乜嘢啊？老牛食嫩草嘅下集，哇！哎呀，大佬呢啲问呢啲话题，你自己开心好啦，夹硬强迫咧，成个啊巴打台所有嘅中港车司机嘅听众咧，就戥佢开心。咁有啲人就话：哎呀，你做翻叫鸡节目真系好啦！咁人哋真系沟女啊，啊嗰、那个女仔落嚟香港咧影婚纱相啦，啊尊重下人啦，自己唔尊重自己都啱唔啱？啊一件开心事啦，放长双眼睇啦，咁啊咁啊，只系讲呢句啦。咁啊讲一讲咧，今集咧就想讲咧好多大陆咧。点解香港人有冇机会讲大湾区？点解香港人有机会？我之前讲过啦，佢系唔再需要你做厂嘅管理。其实咧，做厂嘅管理咧，香港人都不如台湾人。台湾人咧一个军式训练嚟嘅，日本仔都系朝头早第一时间嚟到。啊，大家做香港厂都知道啦。啊，咁啊嚟到，咁啊先系早瞓啊，嗌口号啊。点样点样呢套文化呢由台湾同埋日本仔呢传咗入去中国呢基本上而家好多食肆啊唔止工厂好多食肆啊管理阶层啊企业啊都一样嘅。一开始全部企晒喺度啊听个训话然后嗌口号今日精神咁啊日日做早操。呢套嘢呢我记得印象中是由台湾日本厂开始咁香港厂呢就麻麻地咁但係而家香港嘅地盤都系咁好多做政府地盤呢朝头早呢就八点钟返嚟做半个钟头早操啊等你健健康康先至开工啊金门又有啦礼顿又有啦中国建筑都有进和唔使讲啦啊系惠普就得啦啦啊咁啊讲返少少资讯啦香港同大陆嘅价值呢就唔系真与假啦而家即系我之前做过个节目就系讲而家大陆买真嘢系唔难嘅因为好多嘅官网即系大陆嘅官网即系外来嘅官网喺上港卖可能卖贵啲佢唔使落嚟香港卖因为系嗰个牌子品牌先至可以有得卖嘅譬如好似 iPhone 都好啦天猫商城咪有囉除咗成平过 iPhone 嘅本身尤其近期打减价添太贵销量唔好啊平均一台机平500至1000元平过香港所以先大广场执笠。係㗎因为你个成个商场嘅营运就係靠收机卖机炒机咁你仲边有运行嘅完咗㗎啦。尤其 iPhone 仲炒唔炒得起另外一个问题啦先大广场。但是呢点解我话香港人嘅价值喺边度呢喺前一辈啊即係上一辈呢即係我讲緊係40岁至65岁之间嘅香港人。有管理经验嘅啊唔係做厂嗰方面啦。好似大陆呢如果你返到深圳呢就知道有一间叫做唐记人 酒楼、唐记、唐朝好多间嘅，以前喺东门好巴闭嘅。其中咧，因为我嗰时成日去帮衬叫忍者居，咁咧就忍者雷火蛋啊，即系嗰啲饭团咧有啲五颜六色嘅，四粒波咁唔同色，咁又有飞镖啊，又有横江拉面啊，四个人咁嘻呵嘻呵咁抬住咁大碗拉面摆上面。里面有大闸蟹，即系毛蟹啦，咁啊大闸蟹啦，有四隻咁啊，四人份量，好大碗啊！嗰间我唔记得系唐记酒楼定唐乜嘢，唐朝吓、啊。其实呢啲咧，所有嘅设计菜式啊，同埋管理咧，都系香港人嚟嘅。亦都咧，我自己有个亲戚啦，喺啲饮食集团度做。咁呢就呢十几年呢就返咗去中国。咁佢哋呢就有百几间嘅分店。即係各地都有啦分店。即係全中所有嘅菜式试菜呢就由我呢个亲戚呢去写。写啊品质监管啊嚟做。譬如你讲香港人嘅大湾区系点呢 ?TOTO 啦。啊最成功嘅 TOTO 啦。点解咁讲呢因为广东菜。需要师傅，好多后生仔咧读书唔到，咁咧佢就喺四会啊，同埋高腰啊呢地方咧，佢咧就开咗间厨艺训练学校，当然唔系周星驰啦吓，厨艺训练学校，咁咧食神涛咧就喺嗰度咧就请师傅教徒弟，教呢啲人，呢啲人咧基本上十八般武艺咧系全部都 OK 嘅，跟住。当佢成咗所有啲酒楼集团咧，请人啊，咁咧就会去呢地方招，咁啊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每一日都培训紧人，但系佢哋做法咧系比较传统一啲嘅，即系传统。咁啊，早两日啦，做节目啦，留言啦，一滴香，一滴香，一滴香，一滴香，你老板咩？有一件事咧。恩叔学啊，冇话冇，揭发得出嚟一定有，但喺广东省相对少。你又试下去到南潘顺啦，睇就知噶啦，食都食得出，因为佢唔系一种味道。即系有啲人食辣，有啲人食麻辣，辣都分好多种，有啲系有味道嘅辣，有啲系斋辣。唔好淨係一件事呢就淨係喺度呢闹。係将一个嘢放大到无限嘅焦点又遮盖咗整体嘅事实。阿涛都喺上高做咗好多呢啲嘅。咁呢就譬如烧鹅啊荔枝柴啊甚至做斋。之前譬如我做过啱啱做大飞安天娜嘅时候呢或者大飞商圈嘅时候呢就介绍一间叫做佛山其实在南海啦有间斋铺做得好精致好靓吓攞过大陆嘅大众点评啊同埋嘅冠军咁但呢呢轮就冇乜联络唔知仲喺咪度做嘅斋餸有啲网友跟过我上去食啦或者有啲广州啊当时南海佛山嗰啲网友啊特登喺嗰度呢就摆咗两三米咁呢就喺个食饭食咗都话哎赞不绝口系好嘢嚟。但佢啲徒弟唔係嗰间酒楼嘅厨房全部基本上都係由阿涛涛嗰边出。呢个就係香港人嘅价值脑筋灵活啲见识得多啲。而广州有间老字号係食蛇嘅食蛇好巴闭订位係咪专食贵价嘢佢有个名言讲嘅就唔好开名同佢宣传因为宣传都冇用。吓、啊，冇位嘅，专食贵价嘢，佢就同你讲食材一定要最新鲜嘅，呢个第一，平嘅唔好嚟食，平嘢系食唔到靓嘅食材，你订所有嘅嘢现做，各样嘢都系，我话俾你听啊，一位难求，但系嗰个都系香港人，咁但系你话香港人好叻咩？我又唔觉得。因为而家嘅香港人呢尤其做飲食啦简单操作法啦好多以前嘅煮法啦喺香港人嘅眼中已经开始解 简单化咗，然后走紧下坡。大家都知道啦，食粤菜就知啦，系嘛？上酒楼食就得啦，好多就叫做中菜西，即系西餐啦、啊，西餐法啦、啊，好多嘢都系咁样，简单快。手工嘢冇得做，即係好似嗰个蝦子有皮呢，香港人唔係唔做㗎喇。好多人唔做。点解我有阵时我久不久我都会諗，哎呀去凤城食饭都好啦。因为佢嘅嘢就係功夫浅，佢可以好下价嘅嘢。但係因为功夫多，做得好食，所以摆上台，但係因为收唔起钱，变咗啲师傅唔做，而下一代嘅师傅，因为老一代嘅师傅唔做，佢哋就失传㗎啦。啊，甚至有啲人好简单㗎，猪润烧卖几复杂啫。讲到哇，嗰间嘢啊，好似莲香楼啊，即係而家转咗手俾个伙嘅，哎呀猪润烧卖啊，边度有得食啊，芝麻糕啊，哎呀彩龙啊。其实喺广州好多酒楼都有。南潘顺多的是。係啊，大湾区嘅飲食文化。即系我哋叫广东省啦，广东省分几大菜系啦，咁我都话啦，甚至食潮州菜，同我哋香港嘅潮州菜已经唔同啦。喺大陆你食嘅潮州菜，好少有韭菜猪蓉食嘅，啊，亦都好少食嗰啲叫做有食门线，系嘛？但系少，相对少。人哋当然有食丝蚶啊，食呢一类咯，啊，譬如好似虾枣、蟹枣啊，果肉啊呢一类啦，啊，煎爪嘅嘢啊，咁啊，而家嘅香港嘅潮州餸，其实同大陆嗰度潮州菜系已经系分道咗扬镳噶啦，其实分道咗扬镳好耐，咁我哋话讲食翻上去，系嘛，咁而。好多嘅酒楼集团啊，或者好多西餐啊，甚至啦，我哋好简单啊，绿茵餐厅，而家喺油麻地佐敦道有一间叫绿茵阁餐厅。其实呢间嘢咧喺大陆好多嘅广东省咧，四周围都有嘅，开翻嚟香港，其实就香港人想打出咗名，再翻嚟回流，用佢嗰度成功咗，然后落翻嚟。香港人咧。自高自大，当大陆起飞嘅时候呢，就好多呢就开始自卑。跟住呢，只要你即係唔吸引嘅时候呢，就话一直香佢唔得嘅，造假地沟油。睇返啲事实嘅全部。点解我做节目我话大湾区必然成功，其实我做过两集㗎啦。但收视又唔好，又俾人闹啦。咁我觉得系咪值得做呢？是咪啊？因为所讲嘅各地省市啦，即系唔系各省，即系大湾区里面咧，讲紧嗰91我都熟嘅，啊讲一讲啦，可能下个礼拜正式讲，再重新讲过，资料收集咗功夫多啲啦。澳门我系半澳门人，所以我之前讲过澳门，旧澳门我好熟嘅，啊，所以叫做我叫做香港地。广州城省城啊嘛，澳门街，澳门就系两条街嘅啫，系嘛？澳门啦、啊，因为我沿住行街，渡船街啊、草堆街啊、啊啲地方啊、新桥啊，系嘛？全部都系草堆街叫电器街添啦。咁啊，广兴啊、太平啊、银辉摄影啊、啊锦记唱片啊，随口都勾到啊，风光摄影啊。呢啲啊，老细好老细嚟嘅，咁啊随口都噏到。咁香港唔再讲啦，深圳喺上澳生活咗十几年啦。咁我曾经喺江门外海码头，我有办公室喺佛山啊禅城嘅关场海关关场，我系同海关关场车检场呢个经理咧就合办咗间运输公司。咁啊除咗协强牌头之外咧，就好多货咧就。俾我走，咁啊四会肇庆系基地啦，高腰新兴，咁啊惠州啦，惠州我有厂啦，龙门啦、啊，啊啊 淡水啦，即系而家叫做惠州港啦，即系淡水啦，吓咁诶都会经常去。咁啊，东莞唔再讲啦，即系东莞真系唔再讲。咁你话我自己本身系开瓶仔，吓咁诶讲晒啦，成个所谓大湾区啊，我都基本上系。到而家今时今日都会成日久不久啦，都会上去行下。咁希望过咗之后呢会做返呢对嘅节目啦。睇下我点睇啦。因为好似有个 Y 先生冇留言好耐，最近有留言话我讲一套做一套啊妈妈。我都话啦，呢啲人垃圾人。因为呢唔明事理，以偏概全，一滴香就全部都一滴香。係咪呀？唔係咁。下一次返嚟呀。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搵啱一隻洗头水係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